大家好 ，My Radio 由2007年创办到而家，今年是第12个年头，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 呢个平台，去代表香港大多数嘅人去发声，鞭挞权贵，批判共产党。大家睇到呢十几年来，香港嘅政治日趋败坏。共產黨對香港又加強呢個干預，係咪？泛民主派獨裁無膽，民主無量，係咪？進退失據，香港言論自由亦都進一步收緊。我哋一息尚存，都要繼續奮鬥，本土民主反共。請大家支持 My Radio， 記得交月費。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同大家見面，今天就不好意思，因為時間緊迫，我們可能只做三分鐘，我們就要完了，可能下兩次我們補給大家。就大家可能呢排都關注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我哋錄節目嗰陣時候就發生呢個許志安嘅呢個偷食事件。咁但係喺我哋嚟講咧，我哋就唔會講呢啲即係話題嘅，原因好簡單。咁但係咧，我哋嗰只唏噓嘅地方咧，就係當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咧，其實涉及呢個巴黎聖母院大火，咁全人類都係講曬許志安，就全世界嘅頭條頭版頭條都係做呢個巴黎聖母院大火。咁咧就我睇到嗰、那個《紐約時報》嗰個評論有講話咧，其實呢次燒咧就唔係淨係單止呢間即係歷史悠久嘅大教堂個火燭嘅問題，係成個巴黎本身佢因為呢一個火燭而導致到巴黎自己本身或者巴黎人個身份認同出現咗一個即係好大嘅疑問。 佢而家以前一直唔考慮嘅問題，終於要考慮嘅就係現代化呢個問題。嗯、即係到此現代化咧，你係拆咗重建啦，還是一原裝保留，然後喺第二個地方再起一個新副都心啊，叫做副都心。 副都，副都。咁譬如你喺巴西都係㗎。 全世界東京啊，而家副都心。咁呢樣嘢爭論咗幾即係好多年㗎啦，而家終於要面對，一定要面對啦，就係、是。大家都知道保留舊建築物是貴過起一間新的嘛， 差好遠。我以前 起一間新的 提過一樣嘢，就係如果譬如話你好彩或者你唔好彩，你喺菲冷翠出生的時候咧、嗯，你一世都是黐住呢啲博物館嗰啲嘢，你冇其他嘢做，你其他嘢做唔到，你唔會有輕工業，唔會有重工業，只有旅遊業。旅遊業之中，你淨係做一樣嘢，就係嗰、那個博物館嘅維修，即係因為佢成個城市都係個博物館嚟嘅。我仲要提一提咧，就係我去倫敦同埋巴黎咧，我有一個好深嘅感受。倫敦咧，佢就比較少呢個問題，因為咧佢唔同巴黎，巴黎喺市中心咧，基本上佢係成個個規劃好完整嘅，你睇到係好靚。嗰、那個建築咧，或者嗰個構思咧，基本上係100多年前咧，係拿破崙第三啊。如果拿破崙第三之前咧，如果你有睇嗰套戲《孤星女》咧，當其實咁樣。上咗市中心其實是貧民區嚟嘅，嗰啲所謂嗰啲地下嗰啲 sewage 嗰啲 通水渠， 通水渠， 通水渠啊， 所以係成個城市都臭嘅。但拿破崙第三嘅，無論佢即係嗰個軍事上點樣失敗都好咧，佢重建嗰個巴黎嗰個市中心咧，即係對於巴黎人嚟講，你係功不可沒。你都造就到跟住咧，譬如點解左岸啊，佢哋嗰啲。即係印象派畫家可以畫啲咁靚嘅畫咧，就純粹係因為有咗呢一個咁嘅城市嘅建設。咁但係倫敦唔同喎，倫敦如果你睇咧，而家左忽右忽㗎，即係啲好古老嘅建築咧，佢係夾埋啲好即係好現代，而且我覺得係即係品味相當之差嘅建築嚟嘅。 仲有咧就係譬如話啲古老所謂古老建築有好多 A 貨嚟嘅，譬如而家最近年嗰個莎士比亞環球劇場咧，嗰個都係流嘅，因為真正嗰個地方唔喺嗰度，喺隔離。佢雖然話重建，但係咧佢雖然話將，但係實際上因為佢原本嗰地方佢都攞唔到塊地出嚟係嘛，咁所以咧我就去過巴黎之後咧，我就覺得咧巴黎市中心，我只係講巴黎市中心啦，因為巴黎周圍嗰個外圍其實都係好醜樣，但係個市中心咧，我諗就係世界上即使而家去到巴黎，佢大家都覺得即係差得好緊要咧，佢都仲係 仍然輝煌， 即係仲係全世界我諗係頂尖嘅，同埋佢巴黎始終冇高樓嘅， 所以即係去巴黎咧要遊船河咁解， 坐立河， 即係你喺只有坐船咧，你見到啲宏偉建築咧，直情讚歎啦。即係再少有嘅啦，已經少有嘅啦。 同埋，如果你睇喎，你表面上你望喎，入面好偉大嘅。我去巴黎聖母院入面咧，我啊啱啱撞正咧，佢就 evacuation 啦。如果你行入去睇咧，係大得好得人驚，而且係好高嘅。咁但係佢高得嚟咧，佢基本上咧就冇其他高嘅現代建築。所以高嘅建築全部都是呢啲教堂啊、博物館啊，即係咁樣係嘛嚇。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覺得今次咧其實就係一個好 要反省噶啦，要重新再研究呢個問題啦，一定要面對這個問題。 即係頭先你講嗰個就我相信係普遍咧，而家世界維修即係呢啲古老建築物問題啦。嗱，譬如話我去年去意大利，咁我走咗幾日之後咧。在那個應該是菲蘭翠那裡，就是他跌了一塊石頭下來砸死那個遊客。你想想意大利其實已經做得很好的了，你看看即那些全部保存得很漂亮的了。但是大家知道呢，就是現在今時今日去保護那些文物呢，基本上是傾家蕩產的。 傾家蕩產。 一個梵蒂岡，如果他不是有那麼多遊客呢，他不開放那麼多遊客呢，你基本上冇得搞嘅。 講咗好多次嘅，喺倫敦嗰啲即係全英國嘅舊屋咧，啲人咧嗰啲屋主全部負擔唔起，一定要捐俾國家，由國家孭呢個。 只係而家賣俾中國人啦， 賣俾中國人啦， 好多啊，買要買，即係啲古堡啊， 要賣俾。 咁我自己個經驗就咁樣嘅，同一間即係都唔係叫古堡啦，係嗰啲B&B 嚟嘅啫，但係咧就好舊嘅，舊得嚟佢都靚嘅。咁嗰個即係用餐點樣咧？用餐張台咧，由我哋呢個直播室由頭去到尾。一張台 坐廿幾卅人啦， 咁但係唔係坐廿幾卅人啦，得我哋幾個人坐啫嘛， 即係用 天花板咧就兩層咁高，咁就全部啲燈飾啦，哇咩剩啦咁樣，咁咧就跟住咧嗰個即係大 service 覺得得一條友嘅咋 ，OK 佢有病嘅點重要，咁佢上面整完之後咧，佢行咗落嚟，咁跟住點知個餐咧就係有個電，即係好似我以前見嗰啲電梯咁樣啦，好細個啲咁樣，佢喺度，咁但係嗰電梯唔係電喎，嗰電梯係點啊？佢條繩咧，碌碌碌，嗰個叫碌碌，條繩飛咗出嚟。 香港啊，飛機攬嗰樣嘢啊，飛機攬。咁嗰啲英文叫 dumbwaiter。 係啊 ，dumbwaiter。咁嗱，你就問啦，即係佢點解唔搞個現代？嗱，一搞個現代，嗰種味道就唔響度。 唔響度啊！ 唔響度噶啦。譬如我哋瞓嗰張牀咧。有天有蓋嘅，即係四條柱嘅。 四柱大床。Four post bed。 咁所有嘅家私啊、人啊、氣氛啊，周圍仲係周圍啦，你唔可以周圍起嗰啲即係閣樓大廈，因為如果你起咗就嗰個感覺唔響度。咁你即係記咗一樣嘢就係咧，你而家係消費咁樣，消費個感覺，唔係純粹嗰個服務。 嗱，而家香港年輕人咧最頭痕一樣嘢就擺酒結婚啊，你旺角擺酒都使好多錢。咁樣事實上咧，而家去英國擺酒咧，去啲大宅度擺咧，平過你喺旺角擺啊！ 唔係開始好多嘢咧， 而家就最貴咧就飛機票咁解啫。 開始好多嘢咧，其實都係咩咧？就係、是、離開香港去做咧，即係反而咧係好過香港啦。我舉個例啦，譬如而家你如果唔係認真大病咧，唔係急病咧，你馬來西亞醫啊，我講。你寧願坐飛機就喺嗰度醫翻嚟咧，都平過你喺香港搞。嗱，呢個就係 而家香港最大禍一樣嘢。你睇私家醫生嘅專科啊，都要等三個月啦。 係啊， 陰公到咁樣。 係啊， 喂，喺中環睇專科醫生都要三個月啦。 係啊， 仲有啲唔接收新症添喎，仲攞命都嗌救命。 咁你即係你要問一個問題喺邊度？嗱，咁我哋講翻即係白牙聖母院嗰個問題係咩咧？ 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呢個問題都係出喺個政府上面嘅。嗱，即係今次而家好多 speculations 啦，即係好多人估啦，譬如話誒會唔會乜個工程本身有問題，或者有人sabotage， 或者甚至黃背心咁樣。咁我覺得咧，即係歸根到底本身咧，就個政府本佢冇重視呢個維修嘅project。第一樣嘢上面係木嚟嘅。聖母院大教堂咧，佢起嘅時間開始起嘅時間成千年之前，落成嘅日子大概而家幾百年到啦。即係因為後屘有得翻身啦，有化學大革命嗰時候有搞過咁樣。咁但係去到2019年咧，好多嘢咧其實係可以做得好嚴謹嘅。舉個例，譬如木材啦，木材好易燒啦。但係今時今日嘅木材咧，如果你肯即係花啲即係時間咧，其實係可以減低個燃燒嘅速度嘅。而家開始有人做木嘅大廈，日本做噶，做過啦。做點樣咧？新嘅木材咧，佢可以好堅固，但係最重要木材可以即係燒得好好勁噶嘛。譬如喺加拿大試過啦，一陣風吹埋成條街嘅所有大廈燒曬，成條街嘅所有house燒曬。咁點解咧？就因為用木做。咁但係而家啲防火木已經做得好好啦嘛。你係即係唔係話佢原本係防火木，但係話你去監管個工程嘅時候咧？一定好細心，但我明白而家出現咩問題，佢政府唔夠錢。 講來講去就呢個問題，講來講去呢個問題就唔夠錢，因為要使錢咧 ，update 嘅地下鐵都要啦。佢都咁大 update， 冇時間 update， 冇錢 update。 冇啊，冇錢。 好貴啊嘛，將樓梯變為電梯，扶手電梯呢樣嘢大鑊啦，好大工程 啊！但係個問題都唔止話你即係翻身個問題，就係話你翻身咗之後個味道唔喺度啊！ 一來係啦， 即係你而家點解去巴黎啫？點解咁中意去？即係大家困埋喺市中心嗰度啫。個原因好簡單，就係你嗰種味道你其他地方揾唔到嘛。咁你要譬如你翻身嘅時候，成一個好頭痛嘅問題就係、是。我是不是無限制抌錢落去去命聽翻以前呢種咁嘅，即係有啲嘢你直情做唔翻嘅。嗱，我舉個例子，譬如今次燒咗之後咧，你就算話而家係即係重建咧，你做唔翻以前個味道出嚟， 梗係做唔翻啦， 做唔翻以前個味道出嚟 翻啦，做翻一半咧，剩都算行。 唔係話嗰個設計咗，因為而家唔同以前啊嘛，而家影曬相成啊嘛，但咧做唔翻以前嗰種感覺出嚟。 仲有一個問題好嚴重嘅，就係呢個冷氣機嘅問題。因為你歐洲咧，一般係冇裝冷氣噶嘛， 唔裝冷氣 咁樣捱個捱過幾個月夏天就算數嘅，咁樣捱啊！大家 你知唔知非冷脆夏天幾多度啊？ 40啊！ 仲要濕添喎， 真係好。 你嗰即係唔係講啲人去到身，係啲畫點搞啊？ 真係 即係譬如話。你而家喺香港，你見嘅，譬如啲到夏天嘅時候，啲水湧出嚟噶嘛，喺 啲縫牆嗰度。 係啊，咁你點搞到咧？所以佢抌錢落去度，你唔好睇輕呢樣嘢。係 啊， 冇遊客去咧，佢基本上冇咗好耐噶啦。 係啊，好難處理，即係維修嗰樣嘢係好難，保養係最嘥錢嘅。係 啊， 即係基本上即係講，即係保養張畫真係使錢多不得了，真係。 保養張畫可能同嗰張畫本身嘅價錢都差唔多。 因為嗰啲係古董嚟噶嘛。 係啊，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可能滿叔對呢個問題都有啲意見咧，就係、是、呢個 maintenance 應該係由公營部門去做定私營部門去做。 而家呢個好難搞，就負邊個負擔得起嘅？咁啊，而家終於由慈善團體去承擔。 但係冇真正嘅慈善團體噶嘛？呢、這個世界比較戇居啫。譬如話你而家呢個 Louis Vuitton 嗰啲，佢走去抌錢，佢做廣告啊嘛。實際上佢當嗰係廣告嘅， 係啊，筆出嚟噶嘛。佢自己攞咗當係自己嘅 heritage 嚟噶啦。 唔係而家你去身睇，我去身睇嗰啲咧，譬如話邊間房邊間房嗰啲咧，全部有曬掛名喺度噶嘛。嗱，最近就有單嘢，我哋上禮拜冇，上禮拜兩個禮拜冇講嘅，就係、是、有個美國佬咧，應該係 Sackler 啦。就喺美國發達，咁佢靠咩發達咧？就賣嗰啲合成鴉片劑。咁而家喺我唔知係咪喺英國啊？應該係 B&A 啊，即係 Victoria and Albert 嘅美事入咧，就唔俾佢，就唔收佢啲錢，話啲錢污糟。 污糟係。 嗱，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啦！你唔收佢，先收邊個錢咧？即係其他人邊度咁豪爽去捐咧？ 新鴉片劑咧就係而家叫新毒品啊， 死好多人嘅。 嗰啲係止痛藥嚟嘅，因為佢質格上最簡單一樣止痛藥咧，就揾呢個鴉片嚟做止痛。咁樣就Donald Trump 咧就好攻擊呢樣嘢嘅，好追打呢樣嘢。但咁有辦法啦，呢個世界全部都講平， 係啊， 有效，咁又平又有效，咁咪最快係鴉片啦，咪真鴉片咯。 嗯， 真係陰公啊！呢、這個世界就咁樣。 係啊， 呢、這個。咁樣呢個世界就係噶啦，而家乜都要講快，又要平靚正噶啦，冇、啊、辦法啦。 咁你嗱，你譬如話，你睇你 VND 咁樣，你唔知你有冇留意咧？有間係隨展堂室。 係啊，捐咗好耐噶啦，捐咗好耐噶啦。 嗱，我話講，我記得當時即係上次我哋當我講錯咗，黃木斜嗰個畫就應該係嗰度嚟。 係啊，捐咗好耐。咁樣佢自己有一卷就係佢噶啦，咁捐錢嗱。有一樣嘢，一個字要識嘅，一個字，一真嘅字咧叫領養啊、 嗯。 有錢佬或者呢個公企業公司嘅領養一樣嘢、 嗯， 就嚟 咁。但係你幫輕嘅政府，你知唔知道隨展堂買咩？隨展堂買軍火啊嘛。咁你啲錢咧就，你如果冇問個來源咧，其實好多嘅。你一問個來源就大鑊噶啦。所以呢個即係法國嘅著名小説家巴爾扎克講嘅説話。凡是每一個大的財富背後一定是大的罪惡。我剛才問了半鐘的問題，就是你做 maintenance 很多錢的，政府出不起錢，那你怎樣搞先？現在的方法就是找這些大的贊助商。 說起有錢佬，我又講一件事，錢怎麼來的那件事、大家都有一件事都要大家真的 要研究，我就喜歡研究的題目，就是美國有錢佬、歐洲英國有錢佬、或者亞洲中國有錢佬的分別，台灣有錢佬分別，我已經提過一次，如果我重複一次再講一次，美國有錢佬你怎麼來的錢呢？就是他做一種生意，他揀中一種生意，揀中了他就發了達。譬如你揀中很多100年前200年前做火做鐵路，你又發達，你開採石油， 即係呢個而家嘅 old money 都係呢個嚟噶嘛 ，old money 就呢個嚟噶嘛。 我再石油，即係你揀咗一種生意你就仲發達噶啦。咁 Pocketty 好簡單，佢買啲咩地，掘落地下又有嘢噴出嚟嘅，佢買親都中啦，咁咪發達啦。英國佬，英國冇有錢佬，咩冇大生意佬喎，全部就係封地，佢係一個貴族政府封嘅地俾佢。 應該講個皇室封地， 皇室封地俾佢，咁樣大家攞個爵位，咁封咗地俾佢，跟住佢嘅地咧就喺度輾轉咁樣 傳。同埋英國佬都呢啲貴族不時生產， 不時生產， 佢哋唔做嘢嘅，佢哋而且一樣嘢唔知唔做嘢，即係鄙視啲做嘢嘅人。咁同美國佬就即係好唔同嘅嚇， 好唔同啊！即係咁啊！而家你做亞馬遜又做物流啊？做咗成功咪成功咯，跟住一個人搞 internet 又搞又成功，一個搞 Facebook 成功，一個搞電腦成功就成功，即係佢做中嗰樣嘢咧就成功咯。咁樣咧，另一樣嘢咧，台灣有錢佬同香港有分別咧，就係台灣有錢佬咧都有一樣嘢，就佢每一個人咧都有啲收藏嘅，多多少有收藏嘅。另外咧，佢有一樣嘢就為自己亦為大眾，就開間醫院。好多人開醫院噶，你好簡單啦，阿郭台銘咧都起間醫院噶，佢間醫院啊，佢點樣起間？點解起間醫院咧？佢細佬咧就早兩年去咗，佢就終於俾咗好多錢俾台灣大學，叫佢起一間。 唔係，但喺美國都好多噶，佢哋譬如嗰啲 cancer 研究，好多都係有錢人。 咁樣咁啊，郭台銘嗰間醫院就生命醫院，將來咧就 DNA 搞掂嘅呢個世界就研究呢啲嘢，呢樣嘢。 咁但係呢樣嘢都讚嘅，就係近年李嘉誠咧就喺呢個前山紙起咗個文書咧，就個博物館相當之勁啊！ 好勁咁樣 勁啊！ 咁我但係有一樣嘢咧，佢係用精神醫院嗰間就係醫人嘅心針靈啊，精神嘅。當然你唔信佛啊，我講啊，信 都唔係啊，你唔信佛都係睇睇嘅。你唔信佛，你咁啊當佢睇博物館 咁 咯，係啊。但係嗰個咧就我雖然未去啦，但係我據我所知應該係世界級嘅啦，嗰個博物館。 液蓋啊，用建築物係世界級噶啦，建築物已經好正噶啦，揾真係唐朝風味噶啦，咁樣盡到盡做啦。咁佢亦都要流傳後世咁樣。 佢到呢個年紀嗰啲諗一樣嘢，就係話我有啲咩留低大家。 嗱，好簡單啦，嘢我已經又亦都講過好多次。歐美有錢佬咧，佢打開洞門咧，佢去咗打開洞門咧就妙思淫啦，跟住收廿分。 我而家我上次去睇嘅都係喎，佢譬如話喺嗰個呢、這個印象派嗰、那個應該係Monet 嗰個最多佢勁畫度咧，嗰、那個唔係原本唔係博物館嚟嘅，嗰、那個係跟一個人個 居所嚟，大宅咯，係啊， 大宅嚟嘅。咁佢而家就捐咗出嚟啦。 而家好多係咁樣嘅，因為咧。好兴啊呢样嘢，等于猫王死咗之后，可以间屋嘅变成 Graceland 啦 ，Graceland 系直就系入场人数等于迪士尼啊，真系吓死你啊，真系，喂喂，一个歌星嘅屋企，我入场人数等于迪士尼。 我记得头先我讲个猫王丹啊， 即系就系咁样咯，即系嗱，而家好可惜咧，而家香港有钱佬咧。你去了之後咧，就打開道門啦，冇面啦，冇嘢。 唔係，但係你香港有錢嗰、那個即係根唔深啊！你香港唔係叫真係有世家。 唔係，佢仲有一樣嘢，佢冇互鬥嗰種心理啊！即係佢歐洲有錢佬咧，佢有種互鬥啊！即係我炫耀咧，佢點樣炫耀自己間屋咧？佢裝嘢裏邊啦，擺嘢喺度啊嘛。 唔係，咁呢個仲有個文化唔同嘅嗱，譬如話喺歐洲咧。他哋唔係好中意鬥有錢，即係佢覺得呢種係好庸俗嘅表現嚟嘅。佢而家完全同呢個中國嗰啲首富係好唔同嘅。佢唔係要做啲嘢出嚟，話我要話俾你聽，我好有錢。佢做啲嘢話俾我係我有幾有品味。咁但係呢個點解會有嗰個唔同咧？就唔係話哦，即係中國啲人咧個水平低啲，儘管呢個係一個事實啦。係一個問題係乜？因為呢啲 old money。old money 咧，如果佢傳承得落嚟嘅時候咧。錢對佢嚟講已經唔係一個好好重要嘅 issue 嚟嘅，因為佢講最緊要佢孭咗一個家族嘅幾百年或者成千年嘅歷史喺度，咁佢哋要 prove 呢樣嘢本身咧，就唔係話俾聽我幾有錢，因為呢個已經唔係一個 issue 嚟嘅，而係話俾你聽我哋呢個家族本身我哋擁有幾多呢啲文物喺度，所以咧，如果你去喺呢個菲蘭翠咧，呢、這個 Medici 嗰個家族本身咧，佢基本上係成個市，即係嗰陣時係成個市嘅皇帝嚟噶啦。他不會說將我們即儲很多錢之餘說我給你多少錢，他做了一個很漂亮的墳，那個才是最重要的，即是做一個很漂亮的墳，那個要找米光哲路來做的。我有什麼畫，我的什麼畫不是掛在即是 大廳上，是掛在睡房上，掛在廁所上的，全部就是這些東西來的了。那這些東西他們 不需要賣的，我只是啟動，那他其中一個站就是要maintain這些東西，還有要找人寫，即係揾人寫呢啲畫，寫呢啲嘢，究竟係代表啲咩嘢？咁而家中國嗰個富啊，缺乏咗啲咩問題咧？就係咧，佢哋始終都係 new money，new money 係大鑊嘅 new money。你唔好講，就算美國 new money 都有問題噶。嗱，呢個 Steve Jobs 咧係唔肯捐錢嘅，嚇。你 Bill Gates 即係雖然買咗嗰個達文西，即係達文西個手稿咧，但係基本上冇乜呢啲嘢噶嘛。你 old money 都係仲係喺翻嗰班咧，即係發咗達，起碼坐底百幾二百年嗰班友上面，嗰班石油佬啊、鐵路佬啊，嗰啲就多嘢喎。 係啊，儲多嘢，儲 嗰啲。如果你去身睇咧，其實係呢班人嚟嘅全部。 係啊，儲 就唔係而家呢班新貴，即係唔係而家呢班咩電腦神童啊呢班友啦。 唔係，佢通常咧就買啲新嘅嘢，呢樣嘢大鑊啦，呢、這個全部買。西瓜靠大邊啊！買最 popular 啦，買 Andy Warhol 啦，買 啊，有句説話啊嘛 ，old money buy old art 啫嘛 ，new money buy new art 啫嘛，咁但係 new art 實掂唔掂咧？大家心中有數。 畫嗰啲啦，畫啲 嗱，我感受最深嘅，我去到睇呢個 Jeff Koons， 哇！而家 OQ 紅嗰只咁嘅塑膠白兔，白兔仔， 屌！全部啲新 new money 捧佢咁嘅辦法啦，嗰人係咁嘅低，係咁嘅級數就買嗰啲嘢啦，個西瓜靠大。大邊而家紅啊嘛，咪買啊呢、這個阿白痴女人嗰、那個，即係啊西瓜咁買個大南瓜 啊，係啊係啊，係有多啲咁嘅嘢， 呢啲人係啊，即係呢啲咪 new money 嘅嘢咧，壓啦係嘛，冇辦法去信嗰啲 啲 architect 咪捧嗰啲 architect 好正嘅，而家全部 architect 嘅係大家跟大路噶，一定跟大路噶。 唔係，但係你亦都要解釋一樣嘢，就係咧 O 壓唔係個市場唔係咁容易俾你入。 嗯， 因為咧 new money 佢亦都計生意啊嘛。嗯，即係我買呢樣嘢，其實真係俾你賺啫。 嗯， 係嘛？我炒嘅價真係俾你賺啫，咁我梗係問 new art 啊，我煲起佢， 煲起佢 啊，我煲起 佢，我睇場啊呢個，我係 patron 啦， 冇錯， 係啊，即係呢個 patron 好重要啦，因為你。即係你等於 Andy Warhol 開 party， 個個都係比財，個個都係自己識自己，個個你懂我講。即係佢開 party 係咁樣開噶嘛，係嘛？ 所以你要明白呢嘢，你先。 佢唔會買齊白石，佢唔會買張大千噶嘛。梗係話佢買個新㗎啦， 唔係，即係佢哋買一班全部自己識㗎嘛， 識㗎嘛， 全部自己識，即係自己你又捧下我，捧下你，即係互相推高個價 啦。推高個所以呢樣嘢係好大鑊嘅，即係嗱呢樣嘢殺入去香港電影節啦。香港電影節咁馬獎嘅分別喺呢度啦。香港電影節咧就係、是、西街靠大邊，圍內邊個話邊就好最好呢個戲就邊個擺咗張票喺度。 唔係咁，你對嗰、那個即係、就是、得獎有冇意義先？ 係嘛？ 你對佢得獎有冇意義先？咁解？ 你而家咪而家七個攞七個獎嘅無雙咪俾人鬧到飛起啦！唔係啊，自己啲面懵真係話到係明抄嘅，係啊，我抄二十部戲啊咁樣。 唔係抄唔係問 題， 抄唔係嗱，我哋即係講得好清楚啦。咁你攤天奴都抄香港片啦，咁咪抄咩問題啫？只有問題你抄啫，即 係佢唔係攞金劇獎，唔攞編劇獎啊嘛。嗱，因為問題就好嚴重啦。嗱，你其實呢啲美國荷里活呢啲啫，佢編劇投翻編劇噶嘛，投票投翻，即係舉選。咁你而家你投票係投大衞喎，大佬，行內人投大衞喎，梗係投俾嗰個最穩陣、最安全、最熱門嗰、那個、最大邊嗰個啦嘛，投俾。 唔係，仲有後邊好多嗰啲呢啲，即係 social dynamics 喺度嘅，即係我同邊個 friend 啊。 係啊，當然係啦。 咁但係公道自在人心啦，套現得唔得，自有公論啦。我舉個例子啦，1958年，希捷閣米雲基，佢提名即係呢個即係奧斯卡邊兩項獎咧，就唔係最佳電影，都唔係最佳導演。最佳音響，最佳好似未到設計，咁你嘔唔嘔血啊？真係，咁得獎嗰部都勁，阿 David Lean 大衛連嗰、那個桂河橋咁樣，咁但係你同迷雲記比就冇得比噶嘛，大佬。咁你六十年之後，迷雲記就而家逢真算真呢個歷史上最佳電影就一定係第一名噶啦。咁呢啲嘢我哋又唔需要拗嘅，我覺得嚇唔需要拗嘅，咁但係你而家香港電影金像獎咧，佢嗰個含金量咧越嚟越低啦。你最大的問題咧就係 唔係個行業獎，個行業獎好簡單，即工會投工會選係嘛？ 咁但係工會選都有翻啲文路噶嘛，即係唔可以太離譜噶嘛， 係咁呢樣嘢就係工會嗰年嗰個工會人點諗啊，係嘛？ 咁你而家玩咪即係慢慢玩死自己咯。咁算啦，係即係 啲行業獎嚟， 呢個都冇得 咁。咁你而家金馬獎啲真係有前瞻性啊嘛！佢選過最佳電影就係大象直地而坐，你睇唔睇一件事，我理得你。總之我選嗰部。 嗰部片四個鐘，我到而家仲放緊啦，大家。 放緊啦。 不過大家如果入場睇嘅話，有心理嘅準備啦，就係好悶嘅嚇。 冇人話呢樣嘢，因為睇咗啲人咧，個個都話悶。 唔係，我哋聽我形容，我首先要講。講俾你聽，係好係好悶嘅嚇， 唔係黑面掹添，仲係黑面掹添， 而且係冇大象嘅，OK 嚇，就唔好諗住有大笨象啊 ，OK， 你倒不如如果想睇笨象，睇小飛象好過啊 ，OK。 咁啊，喺 Facebook 個睇診嗰啲人咧話唔悶嘅，個個話四個鐘頭好快過咗。咁呢個又係啲品味問題同埋呢個行業問題啦。你唔係即係你行業嗰啲人梗唔會咁樣接受啊，話呢個呢套戲唔應該兩個鐘四個鐘頭要兩個鐘頭嘅。咁啊，呢個行業嘅選擇咁有辦法啦，真係。咁亦都唔能夠話邊個啱邊個唔啱 嘅。冇呢啲冇對錯嘅，因為呢啲係價值觀、 價值觀嘅問題啦。 咁所以佢即係電影金像獎咧就最佳電影同最佳編劇咧嗰、那個爭議好大啦。 嗱，我係就嚟結束之前，我哋做講兩件有幾個重要得意嘅嘢。我覺得最呢日今日睇報紙最 exciting 嘅嘢咧就牛棚咧就藝術公園就嚟會開啦、牛棚啊， 好多年咗都二十幾三年。 牛棚咧而家其實啲任何建築物呢一樣嘢咧。 你 check 啊，即係點樣個 criteria 點樣標準去評嗰個藝術品嗰件建築正唔正咧？就睇一樣嘢，即係我亦最緊要發現嘅，就係睇個建築物之前面咧，有冇女仔咧喺度擺 pose 影相，唔係打卡喎，打卡相唔算數喎。即係有個女仔嚟擺 pose， 個男朋友喺度咧，當佢慢慢撚一撚喺夾角角度嗰啲咧，嗰就標定咧。就有間咁即係值得即係可以講下。而家好可惜啦！而家你西九有座嘢係起好啦，我未見過前面有人喺度擺 pose 喎。 西九 打卡相係好多，有人打卡，但係喺門口影即係擺 pose 影嘅。相當之少，你都亦都好積金咁未見過添。咁樣就評價一件建築物咧，就可以咁講。另外咧，就尖沙咀嗰、那個藝術館啊，就嚟開啦嚇、從加建嘅。嗰座嘢亦都好簡白同你講咧，冇人喺面前打卡嘅，唔會打卡同埋影擺 pose 嘅。咁呢樣嘢就講明一樣嘢，就係即係香港建築就去到呢個地步。 但香港建築以前都好輝煌㗎。 香港建築唔好講啦，因為全部都係為老細做嘢嘅啫。建築嚟㗎。嗱，而家反而有機會可以多人去擺 pose 影相咧，牛棚嗰個藝術公園可能有機會。因為佢啲建築物本身啦，佢牛棚嚟㗎嘛。即係有人嚟打卡之餘咧，佢唔係只打卡咁簡單，仲要擺張 pose 影一張相喺度。咁樣我覺得呢個幾 exciting 嘅一件事嚟嘅，即係我今日睇到報紙又話有呢樣嘢，即係一個大好消息㗎嘛。另一個消息咧就可以講一講咧，就係、是、李居明嘅 特朗普越劇毒，哇！佢呢個好勁喎，呢個真係要講講喎。因為咧就竟然啊，即係殺咗李元滿啦，連喺 BBC 都開始傾呢單，呢條橋都係掂嘅。 國際傳媒講呢件事啊，大佬 啊係掂嘅啊， 中國粵劇做 等粵劇特朗普啊， 特朗普。 咁但係佢有 point 啊嘛，個 point 就咩咧？因為而家喺西方嘅傳媒咧，即係特別係一啲自由派嘅傳媒咧。他們差不多不會放過每一個機會去奚落特朗普嘅 Donald Trump。咁佢覺得呢、這個即係、就是、去揾 Chinese Opera 啦、啊、去做咧，咁佢覺得就有機會可以抽下特朗普水。 嗱、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呢、這個世界講任何嘢咧，呢、這個作品咧就要走國際路線。呢樣嘢好重要嘅。嗱，將來譬如話真係，譬如今年嘅香港電影金像獎嘅任何作品好一半，一佢國際擺出去啦。如果你揀一定要揀《淪落人》，好簡單。佢講菲傭啊嘛。 唔係，而且你前一兩年嗰都得㗎，譬如十年，十年而家好多翻柴出衰㗎啦。 佢係日本 啦、泰國 都拍十年，拍未來嗰十年啊。 係啊， 咁啊，講翻呢個《淪落人》。佢唯一嗰部，因為佢四十幾萬宗菲傭喺香港啊嘛。喂，今日從來你唔關心佢哋。 我晨早都覺得呢個本身係一個即係好即 係幾廿萬 嘅問題啦。即係你擺喺面前一個咁大嘅題材，你係大家都唔怕，係咪啊？咁呢個就係你自己嘅問題咯。就攞俾條靚妹。 喂，香港其實冇桃姐呢樣嘢喎，而家冇馬姐 啊，咁樣 冇馬姐去拍馬姐，咁反而四十幾廿萬嘅菲傭你唔拍，咁啊印傭咧唔少，印傭都幾廿萬嘅喎，印傭幾廿萬嘅，你都要題材好重要，國際性題材好重要。 但係國際性題材唔代表話你真係要請啲鬼佬翻嚟拍嘅。即係可能一個越 local 嘅題材，佢就越 global 啊！呢個就係兩者之間嗰個所謂辯證嘅關係。即係有啲嘢咧，你拍啲好大路，即係人人都拍嘅嘢，其實啲鬼佬唔想睇嘅。 嗱，佢今次個輪代人用即係個主人咧，佢住喺公屋裏邊嘅。 係啊， 喂，呢樣嘢好重要喎！呢樣嘢好重要喎！佢唔係大宅喎。 哇！咁呢個就係現實嚟嘅咧。 現實嚟嘅。所以呢部戲真係好重要的一部電影嚟嘅，真係。你點樣一部戲電影能夠代表香港嘅咧？一個公屋， 有一個傷殘下半身不遂的人，下半身不動得的人能夠飛用，這件事真的，這個真是國際題材，我理得你什麼電影，但是你硬是輸給他，一定輸給他，你題材輸了輸幾條街啦， 啊，你還什麼拍回這些什麼成龍，沒有即係冇 selling point 啫嘛，反而呢個就係有咯嚇。 啲警匪片啊，印假人質啊，全部都係假齋嚟。 即係呢啲咁啊，係。 你個假人質有咩香港點講咁假人質啊？香港真 係。係啊， 真係十張八張幾廿張流傳喺出邊真 係。唔係，所以如果你話即係選最佳電影，我 Rather 我係選三夫，又係選呢個淪落人咯。咁另外就即係唔會選嗰個無雙啊，係啊。因為個題材本身已經影蝕曬章啦，係嘛？啊， 浸重就業而係俾人話炒，你仲大業，仲戇居啊嘛！即係呢個，即係成日香港人咧諗嘢就淨係唔會諗嗰個國際題材嗰樣。 唔係，你應該反向咁講。嗱，點解咧？即係我就成日覺得咧，就唔係話即係嗰啲做電影嗰啲人咧，譬如話啲編劇啊、導演諗唔到呢啲嘢。很多想到的問題就是個投資者給不給你拍， 當然啦， 投資者就是，我們不出錢拍這些，那你就找一條僆妹自己出來拍咯，就不簡單嘛，譬如三夫弟的，三夫都找不到投資者的，三夫是陳哥自己拿錢出來拍的嘛，那這些就是就是所謂獨立製作 Indie 製作 Indie 就是這樣， 還有這些大型的商業製作之間的那個矛盾，大型製作是很穩陣的，計 casting， 計題材，計票房，計曬啦，我先做，所以出嚟咧好多靈覺都冇曬嘅，咁永遠就係咁嘅世界，咁荷里活都係咁樣嘅。 咁係要入入大陸先，仲 要係啦，仲入唔入大陸先，係咪？大陸黃秋生啊，我唔使睇啦，咁樣。咁你咪拍 indie 咯，嗱，邊 indie 就係偏鋒，你要諗啲嘢，人哋其他人諗唔到嘅，係咪啊？其他人唔敢諗到都唔敢拍，就你拍，係咪啊？所以呢個我就覺得咧，即係永遠嗰，那個如果一個自由市場咧，永遠有佢嗰個生命力喺度，就係你又做你嗰啲嘢，我又做我啲嘢，係咪啊？大家咪睇下邊個喺嗰個市場上面可以即係攞到觀眾咯。咁但係永恆一樣嘅就係你把唔把握到嗰個社會脈搏嘛？即係個社會喺邊度嗱？舉個例，香港高樓價，香港逼爆醫院，香港好多學生自殺。剛才我講的所有是近這二十年全部沒人拍過， 沒人敢拍的，沒人拍的，有人拍醫生呢， 是 律師一定是奸的，香港律師全部是奸的香港律師全部是奸的， 是沒有的嘛， 沒有維權律師， 是沒有維權律師的嘛，你叫我，譬如你叫我寫或者叫滿足寫寫一定寫到，不過問題是寫出來你真係 喂，香港有律師唔收費，律師有邊個去跑？邊有啊？都唔收費律師啊！一唔企死硬一條，死路一條啦！民進即係你俾啲左派報紙打沉你啦，黑名單啦！ 所以呢個世界咧就公平嘅，你咪攞獎咯， 西瓜靠大邊咯， 係嘛？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因為我同阿滿叔都有少少事啊，咁啊又即係下一兩個禮拜報翻俾大家，好 ，OK， 拜拜。